总是怠慢半拍，让我有点无奈。突然的太奇怪，让你开始慌乱。躺在我的身旁，试探我的答案。再长大的男孩，他也会不安。You are my naughty boy， 像个幼稚男孩。You are my naughty boy， 浪漫的交代。You are my naughty boy， 天空已泛白。You are my， You are my。别再继续发呆，黑夜都被风干。不出安放的坏，迷倒我的不安。你不在的 every night 有点奇怪，思念排山倒海就开始涌来。You are